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这里有点问题啊，说是上来我们讲到妙音菩萨本事品，那有人就问呢。妙音三昧，文殊不是，请世尊宣说。他讲，我们也经常听到般若师父讲开示，就是一法通就万法通。文殊菩萨是古佛再来的，又是七佛之师，古佛再来的就是说文殊菩萨老早成佛了，成佛必然深大实相之理，行百千万亿三昧。那么，为什么事情仍然不认识这个妙音的三昧呢？什么道理啊？既然一法通，这万法通。用文殊菩萨的身姿身姿呢，把这两个字啊，把它倒过头来念，叫资身，是资个身的为何而不能通？这其实这个并没有多大的深文大义在里头。文殊菩萨，一个是古佛再来，又是七佛之师，还有一个呢，他还没说到呢。这个文殊菩萨，在这个四大菩萨当中是智慧第一，既然是智慧第一，妙音菩萨他所证的这三昧，为什么是请文殊菩萨不认识？首先讲这个一法通则万法通，这个要分别。一法是指什么什么法？万法是指的什么法？到什么地位叫做一法通了？这个法都通了，有事有理。是不是我这个人用功？这个依法，比方说我们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当中，虽举一法，参禅也是一法，念佛也是一法，那么持咒了、诵经啊、拜佛了，那都是法。那这个时候就指的什么这一法？如果一法通是万法通，简单的来讲，这一法是你这个心法， 你这个心通了，心怎么通呢？心明了啊，我们这个中门下参禅，参禅目的就是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都是在你心地上用功夫，这一法通了，那是法法都通。为什么呢？心腹即众生是三无差别，心没有通的时候，你这个心是众生心，是在迷的，没有开悟。开了悟了，你这个心跟佛的心一样啊，开了悟了以后跟佛一样，没有开悟以前也一样，这个一样呢不同啊。没有开悟以前跟佛的心一样，是理一样，事不一样。开了悟以后跟佛一样呢，是事一样，但是这个事呢要区别，要区别开来啊，还要区别。如果你这个依法通了，通到底了，那你可以说依法通是法法通。说仅仅乎是用功得力啊，达到了明心见性，比如说啊，百尺竿头重进步，十方法界现全身，这一法呢就通了。十方法界都是你的身，那么妙音菩萨那个三昧也在你的身当中，有什么不同啊？说是这么说，讲呢就是这么讲，讲到一法通万法通，你这个一法通究竟通到什么程度不一样。为什么讲到成佛还有个次第？你看我们经常讲的漏记佛啊，理记也是佛啊，名字记也是佛啊，观恨记、相思记、纷争记都是佛。那个佛与佛是不是有差别？如果你这个一法通了，通到到顶了啊，到顶了，到了什么顶呢？成佛了啊，用五住究竟二死永亡，讲这个依法通。否则的话，你这个依法通通不到底啊，通不到底就谈不到万法通。比方说我们一个参禅的人，参禅的人呢、啊、一般讲嘛，他参禅嘛功夫用到得力的时候，他开悟了。过去的古人开悟我们且不讲，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那也叫开悟啊，啊，夜渡明心，明心而悟道，那不是开悟吗？啊，佛开悟叫做开悟。他说我们这个过去的祖师大德高僧也讲开悟呢，这个悟是不是有区别？如果说是依法通是法法通，现代的高僧大德，我们虚云老和尚开悟了吧啊，我们家老和尚那都开了悟了。 开了悟了，不错啊，是不是都能够法法都通的呀？能不能？我们所见到的现代的大德善知识，是我们亲眼都看见的，那都是开悟的。他也不见得我什么都通，这是第一。我们再讲六祖大师，天下大家共同尊崇的啊，无论是哪一宗哪一派，这个六祖大师的《六祖坛经》啊都有。六祖大师不见得说不通吧，啊，比现在的这些高僧大德都恐怕还通得蛮通的，更通。六祖大师他通了，他也不能说法法都通了啊。我给他一本《涅槃经》看看，他说我这认不得字儿，你念着把我听，我给你讲可以的。这就是说，这个法法通，看你怎么解释。佛法中的这个文字千变万化啊，你就是说一法通的法法通，你今天问这个事儿，我就跟你讲啊，这个一法指的是什么，万法指的是什么，是吧？如果要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读明星而悟道，那是一法通万法通。为什么呢？九修业所得啊，成了佛了，没得烦恼了，有了智慧了，那个智慧还有根本智，还有差别智啊，根本智有了，一法通了，万法没通，是不是啊？不能说我这个开悟开了悟了，一开了悟了，本来不认得字的，我自己认得的，这还要学呢，不是还要学吗？你说你这个地方问文殊菩萨，是应该说是，那是既然是九乘正觉的古佛再来，那是一法通。那为什么实际上他这个对于妙音菩萨的三昧他不知道呢？这个讲因缘，讲什么因缘呢？讲四悉檀因缘啊，讲四悉檀因缘。文殊菩萨在释迦牟尼佛的法会上，那是以影响众啊，衣服厨是千佛护持啊，这件事情这因缘在什么人身上，就在这什么什么什么人上啊。你说这个文殊菩萨啊，不晓得妙音菩萨，那个千佛寄处一个女子在那儿打坐，法会散了，这个女子还坐在那个地方，哎，文殊菩萨想从这个女子叫她从定出来，她就没得办法，不是没得办法。那你说你这个文殊菩萨太不行了，那人家个女子入定都不能出定，是不是啊？对不对啊？那个呢，这个女子初定她有她的因缘啊，有她的因缘哦，因为她过去是哪一尊佛的弟子啊，请她来初定啊，讲佛法是讲因缘的啊，不能说啊文殊菩萨不认识妙音菩萨的三昧，还要请佛来打，请佛来打也没什么不好嘛啊。如果说文殊菩萨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还不如佛回答这个问题 那大家更加尊重了。哦，佛说的啊，这个一法通万法通，这个话呢是从理上讲的啊，从理上讲的，要从事上讲呢，看你这个依法是怎么通的。如果单单说开了个小悟，得一点这个知见，那不一定就万法就能通。为什么要讲到万法通，讲到究竟万法通，要到什么程度呢？要到成佛，才能说是万法通，对不对啊？啊，怎么证明？不讲说是万法通的，初地不知二地是怎么通法的？啊，初地不知二地是，初地不知二地是呢？是就事来讲的，就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跟佛是一样的啊，性德跟修德要结合在一道。单讲性德，你是佛，我也是佛啊，佛的智慧德相一切众生都有啊。我们现在讲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也讲到这些道理。这个呢，首先讲这个一法通是万法通。舍利弗、目犍连、大迦摄，啊，这个四大弟子、五百弟子，在法华会上，在偈门当中，啊，开权显实，啊，开始悟入佛的之间的开悟了。啊，那你不能说他一法通万法不通啊，他怎么办呢？佛给他受记作佛，什么国土、正法、相法的名字都跟他说得清清楚楚的。结果怎么办呢？他还要经过长时间的行菩萨道。啊，理事实通了，啊，这个我们所证的这个理都一样。还要修啊，这个修呢，理也有深浅呐。你不要说这个理呀，受记作佛以后修，修什么？不是说我事没满，我理满了，我就单修事不修理，福慧双修，两种庄严。要想修慧，也要修福；要想修福，要修慧。福慧是相知相成的。就讲这个，一法通万法通，千万不要这个，这是个教条。一法通万法通，这是个教条。啊，你把这个道理搞通了以后呢，你这句话在任何地方都能用。搞不通，你这句话呢，自己就成了障碍。另外有一位，这个问题蛮好，提了6个问题。一个，为什么要说是《法华经》啊？为什么这个不是的？我这个的，他是佛。为什么要说《法华经》？除了为令众生开始悟入福智之见以外，有没有其他的原因？这个呢，我用佛的《法华经》中一句话回答的，没有其他任何因缘。啊，诸佛出现于世间，唯以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为者是度也，单单度度的，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开始误入佛之间。 佛为什么要说《法华经》啊？说《法华经》就是为了令一切众生开始悟入佛之之见，没有其他的原因。虽然说为令众生开始悟入佛之之见没有其他的因缘，但是就是一个开始悟入佛之之见，它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啊，非常广泛的啊，这包括了寂门的开权显实，本门的开寂显远，而且这个说法华经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出现在世间，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说这个法华经来的。既然是说这个为了说法华经来的，那你成佛嘛，你就直接就说就罢了嘛，啊！但是众生的机缘没有成熟，啊，所以他要经过说法华经之前这个一段，啊。这个四时的用功淘汰，到了法华经的，到了法华会上再说法华经，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本经为什么要先讲寂门而后说本门，其组织次第是怎样的？这个组织次第，从《法华经》、佛讲这个《法华经》，这个一代十教，为什么要先讲寂门，然后说本门呢？非本无以垂寂，非寂无以显本。啊，讲的这个本是过去，过去久远久远了。现在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这是记忆中说的，记忆中的佛说的。啊，那么如果是讲到记，哎，人家都说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释迦牟尼佛成佛才说《法华经》的。那么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成佛的？哦，即是啊，这个出世事宫去切城不远，在菩提树下成佛的，就这么才几年成佛嘞。啊，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啊，那可见的这个佛道长远，也不是像佛所示现的。十九出家，三十成道，说法四十九年，啊，这都是记中所为。先讲寂门，啊，这个寂门就包括了开权显实寂门，到了本门开尽显远。这个开权显实、开尽显远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法华经》是诸经之王，所有的佛法都在《法华经》这一部经里下说的圆满透彻。啊，诸经所不说的，在《法华经》都说了。啊，你比如说开权显实，哎，这个诸经当中呢，没有显说，它有明说，明明当中呢有这么一个道理，在诸经当中。 因为诸经嘛也有大乘经啊，就这个开尽显远，就是开尽显本，这是诸经所无的。你们要是不相信，你除了法华经以外，你把释迦牟尼佛的三藏十二部你们去看一遍，看看哪一部经中说释迦牟尼佛成道以来甚大久远，五百千万亿如为他这么大那么远，没有的啊，只有法华经。所以上面我们讲到的这个啊，这法师功德品用十种譬喻讲法华经是诸经之王，王于一切。次第就是从这个释迦牟尼佛久远成道到现在记中的垂记视线，这个中间到这一次就是三千年以前，在这个现在我们就是印度吧要成道，这个都是记啊。中间呢垂记种种垂记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说不了的啊，像这个梵王经中说的我来自娑婆世界八千万，这是佛法的整个的佛法啊，顺理顺势就是这么一件事儿。佛的法华经依据这个本事本理说，就是先开权显实，然之后开尽显远，把这个一代实教呢说得清清楚楚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呢借助法华经了解佛的佛法啊，即为佛子当行佛事，要了解佛的这个家业，这何谈如来家业吗啊。那第三问，本经为如来最后一代名教，在大乘佛法三大系中，大乘佛法这个三大系，你这个提到这个三大系，我还没有，好像是没有大看见过啊。讲到这个唯心，虚妄唯心，真常唯心，性空唯心，这个三大系，大乘佛法有这个三系，我是第一次听到说，这个倒也不问。他就问本经此法华经是否也属于这个三大系的一系所设啊，虚空唯心，真常唯心，性空唯心，三个唯心啊。你这个不是的，我这个念错，给你念错了。虚空唯识，真常唯心，性空唯名啊，提的这么三个这个大乘佛法的三系。你这个三大系出在哪部经，我还没有，我不熟悉啊。说这个问题呢法华天台家在天台一教当中也没有提到这个问题，说我这个法华经用天台家判教啊，判这个天台教归你这个三大系归哪一系，没有的，是吧？我不能妄说。如果说法华经既然是诸经之王啊， 不但是你这个三大系，什么系？这就是佛法。不但是佛法，这就是众生法。不但是众生法，这就是心法。这是包括了佛法、众生法、心法，都在法化这一宗、这一派的范围之内。啊，《法华经》的天台讲有三大部啊，这个三大部就是讲的佛法、众生法、心法。三大部，《法华文句》一大部，《法华玄义》一大部，《摩诃止观》一大部。啊，这个《摩诃止观》就是说的心法，啊，《法华玄义》那就是说的佛法，《法华文句》那就是说的众生法。你看看十法界，除了佛法、众生法、心法，还有什么法呢？啊，你这个三大系也就不过三系耶。啊，虚空为事，真常为心，性空为名。那就是说呢，真常是属于心的，虚空是属于事的，性空是属于名的。啊，那么这个事也好，心也好，名也好，又有什么区别呢？嗯，啊，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儿。啊，第四个问题，本经一共有几处几会？在度宝塔品中，使人觉得好像是在虚空中说法。请问，说法华经这个地点是否有所变动？他这时候问的呢，就是根据譬如说说华严经七处九会，那么你这个说法华经有几处几会啊？因为现在呢，我们不是讲华严经七处九会啊，不动而生，我们现在是讲法华经。法华经这一部经啊，只有一会，啊，只有一处，这就是灵山一会，这个一个处所。嗯，还有几处几会啊？啊，释迦牟尼佛出生正脚，在菩提树下与四十二位法身大士演大华严，啊，不动而生。释迦牟尼佛始终坐在那个菩提树下没有动过，这个不动而生，一哈生的啊，那个九会呢我还记不大清楚了啊，从这个桃李天生到夜摩天、斗舍天、化罗天、他佛自在天，啊，一直朝上升，还有生到了普光明殿，啊，有这么九会。这是说华严经有这么多的地方啊，有九会。因为为什么七处九会呢？有的地方的普光明殿，它有两次在普光明殿说的。我们说这个《法华经》就一个地方啊，就一个灵山呢。但是这个灵山呢很大啊，你比如说我们要跑到印度去，那印度的灵鹫山就是不过一大一点大个地方啊，怎么能够容那么多的人呢？释迦牟尼佛的分身啊，十方海会都在华法华会上来啊，三遍土田，三遍土田，这个灵山没有动啊，啊，就是把这个灵山一会呢扩大了，所以灵山没有几处几会，就是本经共有几处几会啊，只是译经的人把这个《法华经》释迦牟尼佛说了八年啊，翻译到中国来呢只有七卷二十八品，七卷也好，二十八品也好，都是在灵山会上说的。至于说 在这个在殿的见宝塔品，使人觉得好像是在虚空中说的。不错，嗯。说这个《法华经》，这是佛的如来的境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法华经》，《法华经》的当机众是以三乘人为当机众，啊，主要是为这种人。如果说是给菩萨说的说大乘经，比如说华严会上给那个法身大士说《华严经》，他那个不需要的，我到人间来成道，啊，就是上升斗帅，下降王公，啊，出家呀，成道啊，转法呢，不需要的。他呢，在什么地方说？在界外说，啊，啊，在界外，在界外就是在那个十宝庄严度，在那里要说，啊，那么佛成道在人间，在我们这个凡圣同居度，四相八相成道，这是为三乘根基的人所改现的，所改现的。那么说这部《法华经》一共多少说了多少时间呢？说八年呢，啊，既然是八年，翻译到我们中国来，这个文字有限有限，非常有限。虽然是有限，用这个七卷二十八品的文字，有序品，有正说，有柳通范，就把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所有的佛法都可以说概括殆尽，啊，你不要多啊。昨天我讲的龙树菩萨到龙宫去的看华严经，华严经多少啊，啊，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界，一是天下微尘数品，那当然多了。说华严经，那都是法身大士，无量无边。这法身大士，那不是数目能够说的。说法华经，如果说借记经藏的人把这部经借记下来，用文字写出来，不讲别的，说法都不讲，单把这个附会的这些个菩萨的名字说一说，啊，有无量无如大菩萨，其名曰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说一说，那也说了多少时间了，啊，《法华经》也不例外啊，啊，翻译到中国来只有七卷，菩萨名字有了，有限的几位，声闻，啊，这个比丘。啊，四众弟子就是列这几个人，带个头，也不过如此而已啊。嗯，要得，啊，啊，都具足。那么这个说法在什么地方说呢？他说，要是看到这个建宝塔品，好像这个宝塔是从地涌出的，涌出来以后，这个宝塔它不是这个宝塔，就是站在地下。他在空中的，啊，释迦牟尼佛呢也到了空中，啊，后来这个听法的大众感觉到，你这个佛呀，多宝如来也好，说释迦牟尼佛，你们都爬到宝塔里头去了，那么高那么远，我们好像是听不太远了，啊。后来不是都接到空中去了吗？嗯，空中也好，地下也好，都在灵鹫山这一处一会，没有两个地方，啊，都在这个地方，啊，没什么变动啊，没有变动，并不是说。这个我这个灵鹫山地方小了，今天客人来的多了，听经人多了，我们搬个地方，搬到其他世界都没有啊，啊， 只是三遍土田，扩大这个地方，没动，灵鹫山没动。这是第四，第五，他说这个辟支法既是观四季耕地，啊，春观黄叶落，春见百花开，秋观黄叶落，华落花开都是因缘时节造成的，他就看到那里。看着这种现象，他感觉的世事无常，他就开悟了，啊，领悟了。但是在《本法华经》中却说，唯求辟支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啊，这个要知道辟支佛有两种，啊，一种是出有佛事，一种是出无佛事。出有佛事，从佛闻十二因缘法而悟道的，这叫做圆角，啊。还有呢，没有佛出世，没有佛事，这一类的众生。他的宿根有这个宿根深厚，啊，他怎么开悟的呢？啊，这叫做圆角，这个叫度角，啊，没人给他说法，就看到这个春见百花开，秋观黄叶落，这叫做度角，没人给他说法。闻十二因缘说法呢，那叫个圆角，啊，这个叫做度角，自己，啊，觉悟了，啊，这我们这众生也有的，啊，自己觉悟了，自己觉悟了呢，如果说把这个话说得究竟了，度角也是圆角啊。但是它不是从佛闻十二因缘，所以不称为圆角，它自己觉悟的。虽然是自己觉悟，它也是因缘所生法，它也是从因缘的。春见百花开不是因缘吗？秋观黄叶落不是因缘吗？啊，只是它不是从佛闻十二因缘法，所以分一个圆角，分一个度角。说十二因缘法，人有圆角嘛，没错啊。若是无始自悟，则不应为之说法。在《法华经》中，遇法华会的这个声闻圆角，都是闻佛十二因缘法。十二因缘就是四谛，啊，十二因缘嘛，也是。啊，这个讲三世因果，啊，把十二因缘收缩为之四谛，为之四谛，把四谛开成十二因缘，啊，所以这个这个声闻跟圆角呢，一个根钝，一个根利，啊，圆角比声闻根就利。若无始自悟，则不应为之说法。那个无始自悟是指这个独角啊。闻十二因缘得悟呢，那这个圆角。那，底下呢，这句话问得很好啊。这本经的精神特色是什么？哎，啊，都有个特色。这《法华经》。有什么特色啊？嗯，啊，《法华经》有什么特色？嗯，这叫我就很难说了。为什么呢？经中自己也没说这有什么特色。嗯，这个祖师 做注解解释这个经，也没有说《法华经》有什么特色。虽然没有说什么特色，这个《法华经》的特色是诸经之王，这就是它的特色吧？啊，开记显本，诸经所无，这是它的特色吧？特色太多了。嗯，诸经之王，这就是特色。哎，希望大家呢，是的，这个有些事情提问提问，咱们互相研究研究啊。现在我们接到讲点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十普门，我们讲了，它这个上呢有通有别啊。这个十普门呢有十普门的次第啊。现在我们就知道去了啊。从人法、慈悲、福慧、真应、耀珠、明显、全实、本寂、圆了、智断，这个十法啊，我们现在已经讲到这个第五耀珠，耀珠王身、如意珠王身。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呢、啊，这个品字没有的啊。上来以人法名为观世音普门，乃至于以耀珠二神因缘，故名观世音菩萨普门。这观世音菩萨他就具足这个两身，故称为普门。这个两身呢、啊、二身就是耀珠王身，如意珠王身。底下讲这个明显，这个明显这个次第怎么来的？耀珠王身、如意珠王身是八苦娱乐，一个是八苦，一个是娱乐。八众生苦，与众生乐，无论是八苦也好，娱乐也好，都是利益众生的。你有苦，要不要拔呢？把你的苦拔掉，就是这个众生的生老病死苦啊，啊，拔掉，这叫不叫做利益？娱乐更加是利益了。既然有八苦娱乐两种利益，这个利益有名义有显义，就是众生被八苦被娱乐得这个两种利益呢，有名有显啊，有名有显。如果说作为观世音菩萨啊，前住有求，前住应，苦海常作渡人舟，求什么有什么啊，求什么有什么，这叫做娱乐。有的呢这个娱乐呢很明显的一求就有了，求难得难，求你多你啊，这是显义，大家看得到的，自己感觉得到的。还有一种呢名义，名义就是冥冥当中受益而自己不知道， 观世音菩萨具足两身，就是药度二身，从这个两身利益众生，就产生明显二义。显义，你这一磕头马上就灵了啊！我这个，比如说我这个求病好，一磕头一求病就好了。哎，这个利益大家看得到吗？自己也看到，自己晓得的。什么叫名义呢？冥冥当中得利益啊，冥冥当中，这个更好讲，更好讲了。众生有了苦难的，无论是有了苦难求佛菩萨啊，说我们业障重了求忏悔也求菩萨啊，说不得智慧啊也去拜菩萨。如果一拜啊，你所求的都能够满足，这叫做显义，很明显的。哎，我这个拜了半天，拜了几年，没得什么灵验，没得能不能说就没有好处啊？也有好处的，啊，名义，我现世不得好处，来世得好处，啊，这就是名义看不到的，冥冥当中的。说是我们众生念佛都在念佛，啊，从各个方面来讲，求佛菩萨。说是众生念佛，佛念什么东西呢？佛应该是无念，佛念众生。啊，正是因为佛念众生，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这个佛菩萨的加倍，就讲加倍。这个加倍于众生，这个众生得这个利益是看不到的，谁看得到的？啊，看到看不到？看不到啊。你要说看不到，我们就说一个例，说一件事。比如说我们禅堂的坐香啊，禅堂的坐香，人家说念佛的人是个仗佛力，我参禅的人我不仗佛力，我也不念佛啊，我凭我自己的本事苦禅，昼禅夜夜禅，是不是有佛菩萨加倍我们了啊？有没有佛菩萨加倍啊？众生只要你在苦海当中，包括两种生死，都在佛菩萨的大慈大悲的舍受当中，时时刻刻加倍众生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禅堂的冬天打气，夏天坐香，没有夫妇的加倍吗？没有龙天护法呀。那个三板一中为什么讲是龙天耳目，大众的号令，那是不能随便的哦。这三板一中指定了一靠，韦陀佛的马上就站岗了，就护持啊，是歪门邪道的这些个干扰的，无形当中都给我们扫除的干干净净的。我们得到这个利益啊，你看不到，你不能说是看不到就没有啊。比如一个小孩子他不懂事儿，父母耐念小孩子，那是昼夜的睡觉做梦都照顾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自己不晓得，他晓得吗？所以古人讲，于母意而于子长，风往起而风中随，就是这个道理。这讲的明显两义，明是明密，秘密当中啊，有人来。那这个就是说什么呢？此处讲这个普门品呢，就指着观世音菩萨啊，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有明显二义啊，谁没得苦呢？都有，九法界众生都有苦啊，他都救啊，他都得救。 显是显露，大圣恒以二义力难离去，而众上寄于下地，日用不知，譬如日月照世间。这个举个譬喻，譬如说是太阳月亮啊，白天的太阳，晚上的月亮，日月经天呢，那么我们人有眼睛的人，哦，假如白天没有太阳，我们这日子怎么过啊？啊，夜行人没有月亮也不行啊，啊，好像是这个日月呢，对我们的有好处，有这个利益是明显的。那么那个瞎子眼睛看不到的，你是有月亮有太阳，对我有什么关系呢？哎。譬如日月照世间，盲者虽然不见日月，时何生能呢？啊，他虽然看不到，他也在日月照临之下过他这个盲目的生活。啊，乃至同是一位而下品不知上品神力所作。啊，这叫做明义。如果作为显义，圣人之义虽然不可知啊，如果要是圣人，这个圣人呢就是指的佛菩萨，这里也就是说呢不是观世音菩萨，如果他想利益一切众生，他这个利益要使你知道，不要说是人的，我们这人就知道就是人的了啊，一念观世音菩萨，哦，观世音菩萨就来了，啊，哪怕就是昆蚁，哪怕就最小的蚂蚁、昆虫、蚂蚁，也能叫你知道，啊，知道这菩萨的大圣人的显力，啊，因为我要利益你，还要叫你知道。这是我菩萨给你的感应，这个叫做什么意呢？这叫做显意，明显而已。说这前问答不见心生，密合深忧啊。佛菩萨对我们的加倍明意，谁看到你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什么地方呢？看不到啊，也看不到释迦牟尼佛的心身形，也看不到释迦牟尼佛的，听不到释迦牟尼佛的音声，得意不得意啊？啊，就是不见心上密合身忧，这叫做明义啊。比如说学净土法门的啊，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的人不见都是你一念你就阿弥陀佛，你就看得到啊？看不到的啊，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说法你也听不到的啊，但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啊，也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前奏有求前奏应，你只要念佛，佛就来接引你。他也从无形中呢，像阿弥陀佛的加倍念佛的人是用他的愿力，这个愿力就是名义，冥冥当中众生受益啊。所以底下说呢，前问答读所现身，闻所说法，这叫做显义啊。上边呢不见行生，密合神佑，这叫做名义啊。此中虽然举很多的例子，目的呢就是显观世音菩萨以明显两义的因缘，故名观世音普门。这是第六。下边解释全实明显两义， 这个两仪当中呢是有权有失，有的是令众生得权益，有的是得失益。如果我们这个听过《法华经》这么多的时间呢，我们都知道啊，什么叫做权益呢？拓展助臂啊，拓真臂腹，助臂够一啊，就是拓前丈射罗山，现丈六老比丘下。说什么事情呢？入路也缘，这个入路也缘为无比丘说法，那是权，那是方便，权也是利益啊。啊，那个无比丘是因权，他能够了一个分段生死，他能够出三界火车，走300余旬。虽然这个不是如来的真实语，是唯识实权，是一种方便啊，但这个方便就是真实的。他那个了生死啊，了分段生死啊，啊，他真真实实的这个利益，这叫做权益。这个权益，我们上来说的，这就是两义嘛。这个权益当中呢，明有明的权益，也有显露的权益。所以此中来讲，这个权是明显而义啊。讲这个权时，权是占用，实呢不是占用啊。料眼权识一共有三种权识，一个是自行权识啊，自行叫自己修行啊，叫自己修行，自己修行嘛，就是修观了，中观为识，二观为权，二观就是假观啊，空观啊，也叫做真素二观，真素二谛啊。二观为权啊，这是第二。第二呢是化他权识，他人的根性不同，或者是说权为实，就是刚才我说的，为无比说这句话就是说权为实，或说是为权，不可定判，但要他意，一命全实。第三是自性化他全实，自性有权有实，皆属为实，化他也有权实，皆属为权。用这个三利益，自性化他啊，自性化他合名广利四教啊，就是还要判这个漏记，因为这个权识这个道理呢，在这个玄义上已经说过了啊，方便品呢也有的，那此中呢就不细说啊。所以今前文的从自他合名之实质义务，后问答从自他合名之权智义务，当知以权识因缘，故名观世音普门。普门普门呐、啊，观世音菩萨也一样，以权以识，可是权识合名，为一切众生做四悉檀因缘啊，这是解释这个权识。这个地方呢，下边呢解释这个本纪。前天有一个人问这个本纪，啊，什么叫做本纪？这个讲到本纪，用本纪解释观世音菩萨的普门。你看看， 观世音菩萨是九乘正觉，过去正法明如来，那就是本。现前观世音菩萨就是迹。再要讲现前观世音菩萨，这个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三十二应身呢就是观世音菩萨迹中之迹。什么叫做本迹呢？本名实德，迹名应现。啊，像释迦牟尼佛啊，成佛以来甚大久远，成佛就是实德。什么叫个实德呢？久修业所得，修真实法所得的真实的果报，那就是本。即名现应，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那就是现迹的现应啊。本是什么？为什么本叫实德呢？有人问他，这个什么叫个本？什么叫做迹啊？迹是应现的。啊，你要不晓得本，我们就常说的孙悟空是个本，他抓一根毫毛，一吹就变成很多这个孙悟空，那就是迹，这还懂吧？这不是本迹吗？啊，那就是赌个屁呀！释迦牟尼佛以什么为本？现在我们讲观世音菩萨普门，观世音菩萨以什么为本？以什么为迹？啊，观世音菩萨过去正法明如来，那就是他的本啊。如果他要是没有这个本，他怎么能够垂迹呢？啊，这观世音菩萨不但是在我们娑婆世界家家观世音呐，啊，他还在西方极乐世界，西方三圣就有个观世音菩萨啊。至于说前处有求前处应，迎现何神得度，即现何神而度作之，那都是迹啊。迹就多了，本就是一个，天上的月亮是一个，那就是本啊。千江有水千江月，那就是迹，迹就是多。迹呢是随类现形，随类现身啊，那就是迹。那么讲一个本迹，也有本高迹下，可是本下迹高，一共有四句，用四句论这个本迹。什么叫做本高迹下？什么叫做本下迹高？啊，本高，释迦牟尼佛成佛甚大久远，那个本就高了。当然，比释迦牟尼佛成佛这个结束的久远，还有更高的，还有不计的，这个就论高。论本地的，论这个本高，本高。要是讲到观世音菩萨本高，那就是过去正法明如来，啊，本高，迹下，啊，他现在就不是佛的位置啊，这是菩萨的位置啊，这是本高迹下。这个迹下。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现菩萨身，这个迹呢还不是最下啊，现声闻身，现缘觉身，现居士身，现童男童女身，这个迹就更下了啊。现在这个迹就更下了啊，本高迹下。我再说一个本高迹下，还师德，还能师德是什么人呢？是不是文殊菩萨呢？啊， 那个劲下不下，在这变两个穷和尚。那观世音菩萨呢，三十二应神，他这劲呢有上有下，所以这要这个本际有高有下，前边前问答，不可见闻，但后明佑，是从本地得名。后问答，应现书行书法著透，是从寂地得名。这个呢，要用释迦牟尼佛做这么一个比喻。这个本，从本得名。说是释迦牟尼佛成佛甚大久远，说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寿量长远，谁也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的过去久远那个佛，谁也没有听到释迦牟尼佛的过去久远的时候成了佛以后说的法，看也没看到释迦牟尼佛的本地的佛，也没听到的法。可是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说如来寿量品，有那么多的人增道损生，你看看这叫做呢，从本地得名，但后名佑释迦牟尼佛从本垂寂到灵山会上说法49年，又现行又说法又度一切众生呢，这是从寂得名就像观世音菩萨早成正觉，早成正觉我们没看到谁看到正法明如来的？没看到，也没有听到正法明如来说法众生得益说当知是以本际因缘故名观世音菩萨普门。下边讲这个缘了，缘因了因既然讲的有本本际，有本有际，这个本从哪来的有本就有际这本从哪来的呢？本成佛从怎么成的，所以此处呢讲这个缘因了因。所以这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这个品名解释的特别，从这个《易经》来说呢，比任何地方解释都详细但是我们不能够那么仔细讲，要那么仔细讲，我就这个品名也讲不了。用缘了来解释普门就是三因经济大师说的，再返为三因，再生为三德，有了因才能有这个三德之果，有了三德之果，那你才有本有际这么一路顺下来次第产生的。了因是显发，缘因是资助。这个了因是显发，显什么？显我们的自性自性在迷这个众生在迷的这个心怎么样显化呢？显迷的时候就看不到了被一些烦恼盖覆住了，不晓得有个自性，不晓得我有一个自性，就是佛性，不晓得这个自性的佛性跟佛性是一样如果今天我们听经自己看经修行或者从善知识闻到佛法了晓得我还有佛性呢我还能成佛呢这是不可思议显化。道理懂了这个道理懂了但道理懂了这是个理不借助事相，这个理是不能显化的 就是说参禅能够悟道，能够明心见性，这个道理我懂了，但是你这个禅不去参，能悟道吗？啊，那你也不是上根的一文前悟的啊。所以呢，原因是资助，原因资助于了因啊，这个了因呢就能显发，显了因显什么呢？就显这个法身。三因是一体的啊，一心中具足三因，了即是般若，一名为慧行，一名正道，一名智慧庄严。原因呢，原因即是解脱，一名行性，一名助道，一名福德庄严。大论云：一人能云，一人能众。众譬如远因，云譬如了因。四教都有了原了啊。那么此中呢，这个《法华经》呢，是证明原教的两种庄严之因，就是两种所谓的福德庄严、智慧庄严。佛具足两种庄严之果，要想成佛，就是福德庄严、智慧庄严呢都有圆满具足，那是果上的啊。根据这个因果，它的根本就是性德圆了，没有性德圆了，哪里有修德呢？啊，这个性德是本自有之，非是今也。所以这个谈到这个性德，我们上来常讲，一直到现在，这个道理还困惑到一部分人啊。性德这个性德是什么呢？啊，性德就是本有的啊，天然之离体，非因非果啊。既然就是本有的嘛，那不是本来有的嘛，非因非果嘛。你不修因它也有啊，不正果它也有啊。大经中说，一切诸法本性自空。这个一切诸法本性自空，跟《法华经》上来所说的诸法寂灭相，就是本性自空。虽然本性自空归本性自空啊，如果你要是不修，不加以修行，这个空你证不了啊。我们一般上说的说四大皆空，四大皆空是说说的啊，你真实的受用是不是能够四大皆空呢？真要达到四大皆空的道理，那你要修啊，要达到这个空。所以说一切诸法本性自空，亦有菩萨修习空功，才能够见诸法空。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个佛性是理具佛性啊，你要能够见到这个佛性，不要修吗？这个修呢，就是属于是啊，就是是修，这个性的修的。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啊，这个了因的种子是性的本具的，是本自有之的，不但是了因种子，原因种子都是本具的啊。 又云一切众生皆由初地未产，这个两句话这个就很重要啊，很重要。一切众生不但是我们人呐，十法界的众生，包括地有这个众生啊，都有初地未产，就这么解释法的呢啊。这是大般涅经，这个是大般涅槃经中说的啊。思义经也是一部大乘经典，说的说一切众生寂灭尽定，因为他的性啊，众生的这个心性具足如来智慧德相，具足如来智慧德相不是说就是具足那个佛的智慧德相啊，啊，施法界的众生的智慧德都具足，就是你这个心性呢什么都具足，理上什么都具足，施法界所有的啊因因果果都具足啊，而且是法尔的。你看在此处说一切众生皆有初地未产，嗯，这是理据的啊。那我们说是世界要坏了啊，世界要坏了，火灾把初禅的烧的没有了，那初禅以下的众生到哪儿去？升到二禅去。哎，这法尔具足二禅生来的，不可思议啊。不然的话，你要是逃不掉，初禅天坏了，你不过初禅天以下众生不都烧死了吗？烧不死的，医报可以是烧坏了的，烧的房子都坏，人烧不死的，到什么地方去呢？我的上升，跟这个地方道理是一样的，这叫做什么东西呢？一切众生即灭定，此即原因种子本自有之啊！你看这不可思议啊，都是本有的，我们修来修去都是本有的，怪不得我们处处听到说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都是你自己有的嘛，得的什么东西呢？没有得的什么东西啊，都是自己本有的。根据这个本有的性具，一性起修，就是以此法尔本有的圆了种子，方便修习，这就是方便啊！不假这个方便，哪里得到真实呢？由于修习，所以渐渐增长，就像我们下一个种子在地下，你看看几个人抱不过来那个大树，它开始的时候不是从地一下子长这么大的，也就是很小一个种子下在地下的现在，慢慢成长，慢慢成长就长成大树，众生的就是这样的，就是种子啊。所谓摩诃般若首楞严定啊，但论从根本的性德啊，所以此一段前问的从了因种得这个名字，后一问的是从原因种得这个名字，当知观世音菩萨普门是以了因原因这个因缘故称为观世音菩萨普门。下边第十用这个字段，既然有了原因了因的性德种子，一性起修，起修就产生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有智有断啊！你要修行，我们的智慧增长，烦恼就消灭，这个叫个智断，一个叫智德，一个叫断德，二德。是智断，通途为语，则智为，则智就是有为功的满。 亦叫做菩提。断呢，即是无为功德满，又叫做涅槃。说是有为功德，什么叫做有为功德？就是因地的时间，智慧有照有用，修成这个道理啊，故称为有为。因虽然是无常，而果是常啊。修因，这个因嘛，是无常。因为什么无常的呢？一步一步的深入，说是无常的，证了果呢是常的啊。将因明果，故言有为功德满。说什么叫做无为功德？如果小乘但取烦恼灭，无以为断的啊，这个小乘就是二乘人啊，烦恼灭。他那个烦恼灭是讲的什么烦恼吗？是但离虚妄名为解脱，二乘人断那个烦恼啊。所以他二乘人不能够成为真应二身，上次我们讲真应二身啊，他没得到真身啊。真身是什么身呢？要断烦，断无名烦恼，证的那个身，那是真身。所以他不能起应，二乘人不能起应啊，他也不发大心。说是不明为什么断的啊，但离虚妄名为邪脱。虚妄，体上的虚妄啊，其实未得一切邪脱，那是无体之断的啊。无体就没有法身啊，没有法身，断了无明才能见法身的，断了见时候仅仅乎这是体上的虚妄啊，名为解脱。大圣是有体之断，不取灭无，一味断得，但取虽所调伏众生之处，乐不能忍，纵任自在。这个大乘人呢，不是像小乘人啊，他原理不一样。二乘人要断烦恼，大乘人把这个烦恼当什么东西啊？啊，你看看那个《维摩经》中讲的，不断持耐，起住明脱。啊，《维摩经》中还有一句话，诸佛解脱到什么地方求呢？在众生的六十二见中求啊，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这佛法，佛法在世间呢，就是我离开世间，离世求菩提，犹如求兔骨啊。这叫做不断持耐，起度明脱，跟二乘人不一样。二乘人要断烦恼啊，大乘人呢，烦恼就是菩提，没得烦恼我哪里有菩提啊？啊，如果你那么像二乘那么断烦恼，断烦恼，你就离开世间了，离开众生界了，啊，不能够取虽所调伏众生之处，啊，大乘人就有这个本事，入地狱不受地狱苦，变牛马不受牛马罪。啊，就是乐不能忍，纵任自在。这菩萨度众生啊，啊，啊，度众生，就这样子的，啊，纵任自在，在十法界度众生，嗯，你看现什么身都能现，啊，三世应身，没有挂碍，啊，啊。所以这个《维摩经》中说，于诸见不动而修三十七行。你那个诸见就是众生的 就是说有见无见，以这个为本，一共有62见，都是邪见啊，不动。而修37品啊，就是又说耐见为识者，一名如来种，乃至无见皆生邪作相，无所染耐，名为一切邪作。这叫做断得无为。继而常照，即是智德。小乘人灰身灭智，灰身则无身，泯智则无知，身也没有了，智也没有了，你是这个二乘人，拿什么入生死？既不能入生死，拿什么度众生呢？既不能入生死，不能度众生，也谈不到调伏啊，无奈无染，既不其智何所照进？大乘的智断缘起，故法身显著，即是三种福性一缘也。我把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啊，给大家再说一说。法身满足，注意啊，正因在因中名为正因，到了果上成为法身。法身满足，即是非因非果。你看到的，找没找到啊？我常常说的非因非果，就是指这个东西啊。实相就是《法华经》这个所权的这个体，不是叫做实相吗？实相有种种名字，对吧？有种种名字啊，在《法华经》讲实相，在这个地方呢，又讲是法身。法身满足，即是非因非果的正因满足。你们看呢、都看，看不懂再看，还看不懂，那你就不要看了啊，把眼睛闭起来去参啊，看不懂怎么办呢？看不懂就不看了，就看就参参啊，心通了吗？你不是依法通时法法通吗？你真正能够达到了一个把个念佛水参通了，这个我说的这个道理你不要听，一听就懂了啊。这讲这个法身满足，即是非因非果。你要是不懂的时候呢，你把这句话你我们就学习嘛啊，既然讲学习也要把它搞通啊。什么叫做法身？什么叫做法身满足？法身满足就是非因非果。什么叫因什么果？为什么叫非因非果？这句话在这个地方解释不了，你可以参考其他的经书的时候呢，可以得到解决，就这么个道理。所以说是，就是正因满足。故曰：因名如来大，显明法身。如来大，就引说显明法身。虽非是因，而名正因，是吧？虽不是果，而名法身。你看看，魂说也有理，是术说也有理，都有理。你说你不是说法身非因非果吗？虽然不是因而名为法身，虽然不是果啊，虽然不是因啊而名为正因，虽然不是果而为法身。大经云：非因非果名为佛性啊。什么叫做非因非果呢？ 那这句话就给你点明白了啊，就是佛性。一哈的一哈又叫佛性，一哈又叫法身，一哈又叫做实相。你可千万不要被这个名字啊看花了眼啊。非因非果名为佛性，我们前面说的实相非因非果，佛性非因非果啊。那么可见的非因非果这个东西呢，这个词儿落在什么地方啊？什么叫做佛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那么一切众生他这个体，这个根本这个体都是非因非果的，都是非因非果。为什么呢？啊，非因非果名为佛性。这个佛性既是此的正因佛性啊，这个正因，这个正因在什么地方？了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在什么地方？就在我们一心当中啊，都在一心当中。又说是因非果名为佛性，你看看 就麻烦了啊。这是叫性德圆了讲的皆名为因啊，性德都是因中具足的啊。又愿是果非因名为佛性，这叫做据了，据这个修德讲的啊，据修德圆了皆满足，了因满转名为不入，又叫做大菩提果啊，那就是成佛了啊。圆因满转名为解脱，又叫做大涅槃果果，皆称为果。说非因非果也好，说是是因非果也好，说是果非因也好啊，都不能够离开我们当人这一念心啊。佛性通于因果，不纵不混。性德是第三因，是不纵不混。到了果满的时候，这个三德涅槃也是不纵不混啊。所以普贤观愿，大乘因者诸法实相，大乘果者亦是诸法实相。智德既满，沾染常照，随机即应，一是解脱。断德既满，处处调伏，现行说法，皆令解脱。今前问答从智德分满的这个名字，后番问答从断德分满的这个名字，当知以智断因缘，故名观世音菩萨普门啊。你看这始终解释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讲到现在一半还没讲到呢啊。下边我们这个还有料简啊，我们有的地方呢我们就把它撂到去，有重要的地方呢跟大家这个拎一拎。这此处这段什么呢特别重要，讲这个圆了，这个圆因了因，正因圆因了因，有性的有修的啊。了因满名为菩提啊，圆因满名为涅槃啊。佛性非因非果啊，名为法身啊。 什么叫非因非果呢？大宝涅槃经就是非因非果名为佛性，这叫做呢正因佛性。又云是因非果，也叫做佛性。这叫什么佛性呢？这叫做性德的原了，皆名为因。又云是果非因，也叫做佛性。此句修德的原了都满了，说了因满名为涅槃，了因满名为般若，这个原因满名为涅槃。这个学大乘教，学这个大乘教理，这个道理大乘经典里想处处用，处处用的了。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什么叫做非因非果。非因非果是什么东西？我这么讲有些地方呢看起来呢是蛮清楚，这个初发心，特别是这个大乘的基本的这个理论之所以不能够一听就能够理解，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在什么？就是你底子没有这个基础没有基础没有。所以感觉呢听着就一个生疏，感觉的吃力。那么这个道理理解一次提高一次，理解一次提高一次，有这种好处。特别我们现在讲这个经不是想讲小经这个讲大乘经讲这个大乘的缘由佛法呀要讲到处处无碍讲非因非果也是他，讲因讲这个是因非果也好讲是果非因也好，你把这个道理理解清楚了蛮清楚的吗？非因非果也叫做佛性，这就是法身是因非果也叫做佛性，也叫做法身，这个叫做性德的原了，就因中讲的是果非因也叫做佛性，这叫做修德原了解满讲的，这不讲得很清楚像这些个大乘的基本常识你要是搞不通比较麻烦今天就讲到这儿。